常快乐地在一起。我很伤心，今天一别，永远就离开你。只有希望在梦中能够时常看到你。一样的晴天，一样的平原，只是少了你。曼妮，怎么你这样的年轻，轻轻地就死去？我很伤心，不能。